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为大家播出秋之韵系列欣赏节目，让我们一起感受文字中的秋天。今天请欣赏冯骥才的《秋天的音乐》。在文学主打新单元，为您带来根据莫里埃的剧本《千恋人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首先请欣赏冯骥才的《秋天的音乐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你每次上路出远门，千万别忘记带上音乐。只要耳朵里有音乐，你一路上对景物的感受就全然变了。它不再是远远待在那里无动于衷的样子，在音乐撩拨你心灵的同时，也把窗外的景物挑弄得一感而动情。你被种种旋律和音响唤起的丰富的内心情绪，这些景物也全部神会地感应到了，它还随着你的情绪奇妙地进行自我再造。你振作它雄浑，你宁静它温存，你伤感它忧患，也许同时还给你加上一点人生甜蜜的慰藉。这是真正知友心神相融的交谈。但河湾、山脚、烟光、云影、一草一木，所有细节都浓浓浸透你随同音乐而流动的情感，甚至它一切都在为你变形，一幅幅不断变换地呈现出你心灵深处的画面。它使你一下子看到了久藏心底那些不具形、不成形、蒙模糊或被时间淹没了的影像，于是你更深深坠入被感动的漩涡中，享受着画面、音乐和自己灵魂三者融为一体的特殊感受。秋天十月，我松松垮垮套上一件粗线毛衣，背个大挎包，去往东北最北部的大兴安岭。赶往火车站的路上，忽然发觉只带了录音机，却把音乐磁带忘记在家。恰巧路过一个朋友的住处，他是音乐迷，便跑去向他借。他给我一盘说是新翻录的，都是背景音乐。我问他这是什么曲子，他愣了愣看我一眼说，秋天的音乐。他多半随意一说，搪塞我，这取名也许是他看到我被秋天吹得松散飘扬的头发，灵机一动得来的。 火车一出山海关，我便戴上耳机听起这秋天的音乐。开端的旋律似乎熟悉，没等我怀疑它是不是真正的描述秋天，下巴发懒，一蹭粗软的毛衣领口，两只手搓一搓，让干燥的两手背给温润的热手心舒服地摩擦摩擦，整个身心就进入秋天才有的一种异样温暖甜醉的感受里了。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，挺凉，带着享受的渴望往车窗外望去。秋天的大自然展开一片辉煌灿烂的景象，阳光像钢琴明亮的音色洒在这收割过的田野上， 整个大地像生过婴儿的母亲，幸福地舒展在开阔的晴空下，躺着丰满而柔韧的躯体，从麦茬里裸露出浓厚的红褐色，是大地母亲健壮的肤色。所有树林都在炎夏的竞争中把自己的精力膨胀到头，此刻自在自如地伸展它优美的枝条，所有金色的叶子都是它的果实，一任秋风翻动，惶惶夸耀着秋天的富有。真正的富有感是属于创造者的，真正的创造者才有这种潇洒而悠然的风度。一只鸟随着一个清扬的小提琴旋律腾空飞起，它把我引向无穷纯净的天空，任何情绪一入天空便化作一片博大的安寂。这愈看愈大的天空有如伟大哲人恢宏的头颅，白云是他的思想。有时风云交汇，会闪出一道智慧的灵光，想起一句警示世人的哲理。此时哲人也累了，沉浸在秋天的松弛里，他高远平和，神秘无限，大大小小松松散散的云彩是他思想的片段，而片段才是最美的，无论思想还是情感。这千形万状精美的片段伴同空灵的音响在我眼前流过，还在阳光里洁白耀眼。那乘着小提琴旋律的鸟一直钻向云天，愈高愈小，最后变成一个极小的黑点，忽然扑地扎入一个巨大蓬松发亮的云团。我陡然想起一句话，我一扑向你就感到无限温柔啊。我还想起我的一句话，我睡在你的梦里。那是一个清明的早晨，在实实在在酣睡一夜醒来时，正好看见枕旁你散发着香气的脸说的。你笑了，就像荷塘里雨里雾里悄然张开的一朵淡淡的花。 接下去的温情和弦带来一片舒淡的田园风景，秋天消解了大地的绿，用它中性的调子把一切色泽调匀，和谐又高贵，平稳又舒畅，只有收获过了秋天才能这样静谧安详。几座闪闪发光的麦秸垛，一缕银蓝色半透明的炊烟，这儿一棵那儿一棵怡然自得站在平原上的树，这一只那一只慢吞吞吃草的杂色的牛，在弦乐的烘托中，我心底渐渐浮起一张又静又美的脸。我曾经用吻像画家用笔那样勾勒过这张脸，轮廓、眉毛、眼睛、嘴唇，这样的勾画异常奇妙，无形却深刻地记住。你嘴角的小窝，颤动的睫毛，骨脑门和尖翘下巴上那极小而光洁的平面，近景从眼前急掠而过，远景跟着我缓缓向前，大地像唱片慢慢旋转，耳朵里不觉地响着这曲人间牧歌。一株垂死的老树一点点走进这巨大唱片的中间来，它的根像唱针，在大自然深处划出一支忧伤的曲调。心中的光线和风景的光线一同转暗，即使一湾河水强烈的反光，也清冽，也刺目，也凄凉。一切阴影都化为行将垂暮秋天的愁绪，萧疏的万物失去往日共荣的激情，各自挽着生命的孤单。篱笆后一朵迟开的小葵花，向你告别时在人群中伸出的最后一次招手，跟着被轰隆隆前奔的列车甩到后边。春的萌动、颤栗、骚乱，夏的喧闹、蓬勃、繁华，全都消匿而去，无可挽回。不管它曾经怎样辉煌，怎样骄傲，怎样光芒四射，怎样自豪地挥霍自己的精力与才华，毕竟过往不复。人生是一次性的，生命以时间为载体，这就决定人类以死亡为结局的必然悲剧。谁能把昨天和前天追回来，哪怕再经受一次痛苦的诀别，也是幸福。 还有那做过许多傻事的童年，年轻的母亲和初恋的梦都与这老了的秋天去之遥远了。一种浓重的忧伤混同音乐漫无边际地散开，渲染着满目风光。我忽然想喊，想叫着列车停住，倒回去。突然，一条大道纵向冲出去，黄昏中它闪闪发光，如同一只号角嘹亮吹响，声音换来一大片拔地而起的森林，像一支金灿灿的铜管乐队奏着庄严的乐曲走进视野。来不及分清这是音乐还是画面变化的缘故，心境陡然一变，刚刚的忧愁一扫而光。当农林深处一棵棵依然葱绿的幼树晃过，我忽然醒悟，秋天的凋谢全是假象，它不过是在寒标来临之前把生命掩藏起来，把绿意埋在地下，在冬日的雪被下积蓄与浓缩，等待下一个春天里再一次加倍的挥洒与铺张。远远山坡上坟茔在夕照里像一堆火，神奇又神秘，它哪里是埋葬的一具尸体或一个孤魂？既然每个生命都在创造另一个生命后离去，什么叫死亡？死亡不仅仅是一种生命的转换，旋律的变化，画面的更迭吗？那么世间还有什么比死亡更庄严，更神圣，更迷人？为了再生而奉献自己的伟大的死亡啊。秋天的音乐已如圣殿的声音，这壮美崇高的轰响把我全部身心都裹住，都净化了。我惊奇地感觉自己像玻璃一样透明。 这时忽见对面坐着两位老人正在亲密交谈，残阳把他俩的脸晒得好红，条条皱纹都像画上去那么清楚。人生的秋天，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所有的精力为这世界付出，连同头发里的色素也将耗尽，那满头银丝不是人间最值得珍惜的吗？我瞧着他俩互相凑近轻轻谈话的样子，不觉生出满心的爱来，真想对他俩说些美好的话。我摘下耳机未及开口，却听他们正议论关于单位里上级和下级的事，哪个连着哪个，哪个与哪个明争暗斗，哪个可靠和哪个更不可靠，哪个是后患而必须如何。我惊呆了，以致再不能听下去，赶快重新戴上耳机打开音乐，再听再放眼窗外的景物。奇怪，这一次秋天的音乐那些感觉全没了。艺术原本是欺骗人生的，在我返回把这盘录音带送还给我那朋友时，把这话告他。他不知道我为何得出这样的结论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何对我说，艺术其实是安慰人生的。 好了，冯骥才的秋天的音乐我们欣赏完了。这篇文章运用通感的修辞方式，将秋天的景色用欣赏音乐时的感触表现出来，构思巧妙，意象新颖，使我们的身心能够全方位地沉浸于难以名状的秋意之中，体验大自然的韵律与人生和艺术的奥秘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为您带来根据莫里埃的剧本《千恋人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请客对阿巴公来说是件要命的大事，他把厨师雅克、跟班乔麦杆、干鳕鱼和女仆全召集在一起，告诉他们今晚请客必须做到两个字：省钱。谁多花了一个子儿，谁就是傻瓜、混蛋、坏包。雅克厨师本想大显身手，却挨了主人一顿训斥，憋了一肚子气。偏偏这会儿法莱尔又帮着阿巴公数落了他几句，